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不语，烛台灯芯燃到尽头，飘忽几下，室内默地暗了下去。公孙策叹了口气，记得灯烛应在柜下抽屉中，俯身去拿。黑暗中就听展昭轻声问他， 公孙先生，是我做错了吗？ 公孙策身子一僵，停在当地。 这一日我一直在想，那是红鸾命在副手之间，我真的忍心看他丧命吗？思前想后，就算再有一次选择，还是会把图交出去的吧。可是如果那时我知道交出图会害死段末，我还会不会把图交出去呢？红鸾无辜，我不能因为要护着段末罔顾他的性命，但是如果因此害了段末，展昭一生都会痛苦愧疚。公孙先生，若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 怎么做？公孙策愣怔，思前想后，情怀辗转，竟是吃了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日子过得很快，如同风翻卷了公孙先生的书页，哗啦啦一阵，又到了除夕。这个时候，除夕下午的巡街就不能称之为差事，用赵虎的话来说， 美事一桩啊。你想呀，家家喜气洋洋，户户张灯结彩，爆竹声不断，嬉闹声不绝，灶房的锅盖一揭开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，烹的肉，蒸的馒头，下的饺子，煮的汤圆，这场景 一路这么寻过来，眼底看的，耳畔听的，暖融融欲贴人心，别提心里有多美了。看到百姓安居乐业，乐乐呵呵迎春，这一年所有的辛苦和艰险似乎都不算什么了。更何况巡完街之后，开封府中还有一顿热腾腾的年夜饭相候，到时候就能尝到公孙先生的手艺了。据说饺子馅儿是公孙策亲自调的，还能跟展护卫一同把酒言欢，届时包大人一定是乐呵呵地捋着胡须，黑脸膛泛着红光。赵虎越想越美，忍不住嘿嘿笑出声来，身旁的张龙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 严肃点。 严肃点？也是，怎么说正在巡街不是？ 于是清清嗓子，正正衣冠，脸容素颜，目不斜视，向着下一条大街过去。下一条大街是朱雀大街，再走一阵便是晋侯巷。路过晋侯巷时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。有些特别的地方总会提醒你想起平时不会或者不愿去想的事情。青石板一路铺陈至晋侯巷的尽头，细花流的门楣下方依然高悬两盏白色灯笼，灯笼已经豁了口，兴许还落了尘，耷拉着浆纸一遇风便哗啦哗啦的响，更添寥落，与别处的喧嚣热闹相比异样死寂。太安静的时候，人的思绪往往就会扯着绊着走出很远很远。赵虎忽然发觉，满以为是最最难熬的日子，居然也就这么悄然地过去了。端木翠身死的消息传来之后，小青花与开封府失和，一怒出走，再无踪影。月两日，端木草庐走水，草庐的位置本就偏僻，左近无人施救，待展昭等得讯到场，早已满目焦土。王朝马汉他们私下揣测，这火九成是小青花放的。说起来，这小青花的脑子也当真怪异，换了别人只会扛着汽油桶去烧仇家的房子， 哪有一气之下把自己的房子报废的道理？又或者，小青花是觉得主人记忆不在，这草庐留着徒增伤感，干脆一了百了了吧。背倚青石靠，细柳绕柳腰，非是主人饮，不过端木桥。青石冉冉，细柳潺潺，小桥如故，人面不在。展昭对着已毁的端木草庐沉默了许久，从黄昏一直站到深夜。子夜时起了很大的风，下了很大的雪，风呼啸着将焦黑的灰烬扬起，半空中混杂于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之中，黑白二色煞是触目惊心。张龙他们持着马灯，远远地守在展昭身后，马灯的光微弱而暗淡，在黑嘘嘘的天与地之间瑟缩着稀薄下去。展昭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，长得单薄、孤独、落寞。张龙忽然想哭，素日里大大咧咧的汉子，挨了刀挂了剑都不会皱一下眉头，在这样一个安静的落着雪的夜晚，模糊了视线。展昭转过身来，对着他们微微一笑道： 回去吧。 自此后，开封府上下绝口不提端木翠。张龙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忍不住伸肘挡了挡赵虎： 哎，你说细花流的人都去哪儿了？ 赵虎正盯着细花流紧闭的大门出神，闻言摇头： 不知道，像上次一样忽然就消失了，甚至都顾不上来开封府接一下红鸾姑娘。 哦对了，红鸾被猫妖重创之后便一直在开封府静养，待得舒缓过来，细花流也已人去楼空了。 莫不会出事儿了吧？会不会遇到难缠的精怪一股脑搭进去了？ 哼，那感情好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文骨尾鱼这个活该吃苦头。 这个什么没说，细花流门前还是给温谷尾鱼留了三分薄面。听说如果背地里有人骂你，你就会打喷嚏，如果运气不好引发你的过敏性鼻炎，你就会一连打上十几个喷嚏停不下来。温谷尾鱼的身体不算好，总是一副苍白而又怕冷的样子，但是他偏偏一个喷嚏都没打。此时此刻，他站在距离开封百里之遥的宣平县城楼上，居高临下俯瞰着城中的数千户人家，眼中透出悲悯的神色来。你若是第一次见他，包准会以为他是个心怀苍生的菩萨，最不济也肯定是个修佛的大善人。如果这样定位温谷尾鱼，未免大错特错了。脚边传来啃噬声，温谷尾鱼颇为嫌恶地往旁边让了让： 姚雄氏，斯文些。 正扒开守城卫兵杜甫大块朵颐的姚雄氏茫然地抬起头来，蹭了蹭满头满面的血，弄清楚温谷尾鱼的意思之后，他整张脸都红了，当然由于脸上都是血，你未必会看得出来。他拘谨地缩了缩肩膀，慢慢地伸手去掏那卫兵的内脏，果然斯文了许多。身后不远处，骊姬正坐在城垛高处，仰起头伸出舌头去舔爪上的鲜血，两条腿在城墙之外悠哉悠哉地荡来荡去。从远处看，你真会疑心这只是个大胆的玩闹的女孩子。再远一点的地方，是那个曾经露过一面却再无戏份的温先生。他抖抖缩缩地攥着个破皮囊袋，依着城垛口站着，被垛口处的穿堂风吹得东倒西歪，但他认为这样多少会让自己好过些，因为这么一来鼻端的血腥气就不会那么重了。 怎么了温神，到了这个时节反犹豫了？ 原来这温先生 石英座瘟疫的瘟，温先生，此瘟非彼瘟。 温姑公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。 数九寒天的冷风都吹不散瘟神脑门上的汗珠子， 万一叫上界的神仙给晓得了。 朔望会三日，骊姬已经先后登瀛洲、蓬莱、方丈三座仙山的隐泉之中，都已经下了你的药，现下他们睡得正香呢。不管人间发生什么事儿，他们都不会睁开眼睛。仙山这条通路一断，上界神仙更成了瞎子，你还怕什么？ 温姑公子，你要的可不是一条两条人命啊，这一城有几千户上万口，戕害生灵是要遭天谴的呀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